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17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将始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。社论指出，主体15年1926年10月17号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，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，对光荣的朝鲜劳动党和主体革命扎下坚实的根子，对开创我国人民的命运和完成人类自主事业具有巨大意义。主体革命事业是始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，如今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光辉地加以继承和完成。